的，从来不在意命运如何的诡异，直到有你出现在我生命，就像飘在天空那一颗流星，静静等待千万年一次的约定，从来不计较结局，短暂放光明，一生召唤我会向你飞去，等一句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是我不能为你去抵挡莫名的咒语，只要能有一天，哪怕是轻轻的一句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东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咱们正说到刘瑞奇出仕，到恒源祥做经理，为了荣县涨价的事情，他毅然越格去请示市长，智勇双全呐、就这个事儿就看出来了，他有主意，胆子大，一般的小干部哪敢呢？咱说了，上海市主管商贸的副市长亲切地接待了刘瑞奇，问他有什么事儿反映。这机会千金难得呀，刘瑞奇是简而赅，把来的目的一五一十都讲了。市长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地记着笔录，讲完之后市长笑着点点头，瑞奇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很好啊，很有价值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呢跟工商局的物价局的我们商议商议，你回去听个信儿，我尽快给你答复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。刘瑞奇高高兴兴回到店里了，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，哎，这事儿是不胫而走，有很多人听说了，私下就议论，哎，你说这小刘他这胆子有多大呀，他把物价局给告了，哎，听说找市长去了，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病啊，忘乎所以了，不就是芝麻粒那么大的小干部吗，敢找市长去，就是。有的人说市长怎么了，咱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，市长是人民的公仆，找市长反映情况不很正常吗，这怎么叫越级上告呢，哎，说短论长，和很多人心里头没底，恐怕反映也白反映。可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红头文件下来了，刘瑞奇打开一看， 大喜过望啊。这红头文件也是物价局发下来的，说涨价的通知暂缓执行，由你们业务部门的主管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价。嘿，哎呀，刘瑞奇心里开了两扇门嘛，这回有了尚方宝剑了，这回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价了，老百姓能接受了。所以说刘瑞奇连夜召开了商店职工会议，重新定价，重新部署，那买卖能不火吗？老百姓是雇主，就希望买着便宜的东西，不但便宜还得好。所以说恒源祥这买卖蹭蹭蹭往上钻，带动了其他荣县界跟着也降价，买卖也不错，人们从心里头往外感激这刘瑞奇。哎呀，小刘帮了咱的忙了，咱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，没有人家带头，咱哪有今天呢？暗挑大拇指称赞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刘瑞奇，他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他是怎么个出身呢？有没有背景啊？有很多人种种的猜测。今天呢，我就向您交个底，咱们一切从头说起，说说刘瑞奇是怎么一个出身，怎么一个背景。其实说起来，刘瑞奇就生长在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家庭，住在很深很深的弄巷里，就像咱北京就是胡同里的胡同里，家里头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，日子紧紧巴巴凑合着活着了。父亲呢是个修理工，会点小手艺，什么电器呀、螺丝啊，等机械方面的事儿挺好，挣的钱不多。他母亲管家就得计划经济，尽管如此，孩子得读书。小刘瑞奇在学校读书，从小他就聪明，他跟别的小孩他就不一样。拿上课来说，老师在头前讲课，他在下边认真听着，你那讲完了他记住了，脑瓜倍儿好使啊。老师留的作业不必回家做，老师那块题出完了，刘瑞奇在底下把作业就做完了，回到家里腾出时间干什么呢？玩啊。孩子们天真烂漫，谁不想玩啊？所以刘瑞奇提前把作业做好了，肯定是100分，那没有问题的。咱单说这一年，小刘瑞奇放了学了，作业也做完了，回到家里头把书包一放，转身往外就跑，娘啊，我玩去了。有一帮好朋友等着他呢，咱们都从那时候过过，小男孩哪个不生性，哪个不想玩啊？所以他要出去，一把叫他妈给他拽住了，等等，哎呀，小男呐，你看你这头发有多长了，看看日子该去理发去了啊，不要玩了，今天把理发剪做了，不见你成连毛僧了。哦，刘瑞奇一听是，头发是够长的了，那你给我钱吧。他妈把钱包拿出来，翻了半天，翻来覆去的翻，抖了来抖了去，凑了1毛钱给了他了。当妈的不放心呐，一再叮嘱，拿好了，千万别丢了，就这些钱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您放心吧，丢不了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刘瑞奇连窜再蹦， 到街上了， 哎， 一帮孩子等着他呢。哎呀，今天玩不成了，我去理发去啊，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。说着说说笑笑，出胡同口，一拐弯就是理发店。他每次理发都上固定的地方。巧了，正好在胡同口听见拨浪鼓的声，巴啷巴啷巴啷巴啷巴啷巴啷，这声音是卖什么的？卖棒棒糖的。这个棒棒糖啊，在那个年月最吸引小孩子了，一般家庭都比较困难，买别的买不起，说就它好吃吗？香蕉好吃，菠萝好吃，想都不敢想啊。棒棒糖这东西又便宜又甜，所以说一帮孩子一看卖棒棒糖的，呼啦朝全过来了。这个做买卖的把车停住了，后头二等这地方放着个木头箱子，上的是草码子，插着五颜六色的棒棒糖，这是赚孩子的钱。梆啷梆啷摇着这鼓，怎么的，买吗？买棒棒糖吗？好吃啊，新做的，哎，梆啷梆啷梆啷。有那孩子有钱，一分钱买俩，把玻璃纸撕掉了，搞嘴里一嗦了，嘿，真甜。没钱的小孩馋得直流口水，哎，刚看着人家吃，眼馋没办法呀。刘瑞奇也过来了，哎呦，棒棒糖，看看手里的钱，不敢买，一毛钱是理发的钱呐。妈一再叮咛，我买了糖吃了，怎么交代呀？看着人家吃，眼馋，愣了那么一会儿，一狠心一跺脚，别馋，怎么那么没出息？不吃能死咋的啊？家里那么困难，妈每一笔账都记着，哎，连我这理发钱都在账目之内呀、啊。我吃什么棒棒糖啊？一狠心，赶奔理发店了。说不想啊，不行，在那坐着理发，满脑子都是棒棒糖，吧嗒吧嗒滋味，就好像他吃了差不多少。这刘瑞奇就合计着，我上哪儿整钱去呢？怎么能节省点钱买点棒棒糖吃呢？哎，满脑子都想这个事儿。所以他就跟这个理发的师傅商量，师傅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师傅嘎吱嘎吱给他剪着头，就问他啥事儿。你理发随便理吧理吧就行，我一个小孩也不要头型，您少算我点钱行不？给你九分行不？啊，嘿，哎，我说你这小孩真有意思啊，我理了多少年发了，从来没遇上过你这样的主顾，这理发也不是做小买卖，还有讲价的吗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便宜点行不行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老来理发，你怎么还不知道这规矩？撞了南墙了。要换一般的小孩啊，就没主意了。哎，刘瑞奇则不然，两个大眼睛转来转去，一眼看着价目表了，在墙上贴着呢。他一看那价目表，刮胡子多钱，掏耳朵多钱，洗头多钱，理发多钱，一目了然。理发一毛，但是呢，光理发不洗头九分，哦，洗头加一分，一共是一毛，有主意了。哎，师傅，我给你九分钱行不？怎么少给一分？我不用你洗头，我自己洗，怎么样？这小孩真能算计。行行行行行，理发不洗头啊！理完了，拿掸子给掸了掸，刘瑞奇剩下一分钱，高高兴兴到了胡同口。哎呀，货郎还没走呢，赶紧到那儿买了一分钱的棒棒糖，给了俩，玻璃纸撕去。 哎呀，吃的这个香啊，满口生香，它怎么这么甜呢？高兴的不得了。刘瑞奇又一琢磨，没洗头呢，回去净头发茬子，倘若娘生气怎么办呢？他又找那胡同里边有那水龙头，公用的水龙头，到那块儿拧开了，哗哗哗洗了几把，等它干了回了家了。他母亲也没发现呢，就这么的，刘瑞奇是心中暗喜呀。说这个显示不出他的聪明来，但是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。有时候他去理发，说者无心，是听者有意。他就听这些师傅们呢发牢骚，有的师傅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说干咱们这个行呢，累累个贼死，闲的五脊六兽好难受。你说赶上假日了，接应不暇，站的腿都发酸，胳膊抬的都落不下来，晚上是腰酸腿疼，平常吧。”说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干在这坐着干瞪眼儿，真是冷热不均呐。有的人就说咱这有旺季有淡季，可不是吗？到了旺季了自然就忙，淡季了他就没有活嘛。大人之间唠嗑，刘瑞奇在这理着发听着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。理完发呢，他跟师傅说：“师傅，咱这么办行不？到淡季的时候，我往这儿给你拉客人，你看怎么样？准保叫你淡季不淡，但你得给我点优惠呀、啊。真的，你真能给拉来人，那我的小朋友有的是啊，我们同学多的是，我让他们都上这儿理发来。但是你不便宜不来，那行啊。”这么办吧，你要拉来十个人以上的，算你八分钱，怎么样？不收一毛，连洗头八分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行行行。这头安稳住了，刘瑞奇到学校了，到班里头了，把大伙召进来了。你们想吃棒棒糖不？想想啊想。理发想省钱不？谁不想啊？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有好主意，把钱都交给我，全交给我，九分钱一个，你看交九分钱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剩下还叫你们吃棒棒糖，九分钱就能理发，完还让我们吃棒棒糖啊？那可不是吗？你看怎么样？就这样越聚越多，他把钱敛到手里头了。那孩子们呢都理了发了，还吃着棒棒糖了，他从中还获利了，一下就挣了一毛多钱呢。哎呀，刘瑞奇尝着甜头了，日久天长了，不光是理发赚钱，还有挣钱的地方呢。学习嘛，都得离不开笔记本，离不开橡皮啊、小刀啊，这些文具是少不得的。刘瑞奇跟文具店商量好了，我们多买你得价钱优惠，老板同意了，他又组织同学把钱敛上来，让同学们得到廉价的本子笔，他从中获利。日久天长啊，这事儿让他妈知道了，他妈是又气又笑啊，你这个孩子鬼点子真多呀，你是天生经商的脑瓜，要过去啊非批判你不可，你是个小奸商。嘿，刘瑞奇一笑，说这些事儿什么意思？就说明他与众不同。这事儿啊虽然过去许多年了，但对刘瑞奇的触动非常之深。他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做生意其实不必损人，也可以利己，甚至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。这个经验教训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对他打下深深的烙印呐。说这话，刘瑞奇高中快毕业了，正在这时候，十年文革结束了，百业待兴啊， 经过市领导的研究决定，从各个学校里头选拔一批有为的青年人，一共选出160个人来，进行岗前的培训。这160个人呢，分成4大组，一组40人。别的人是有说有笑，高高兴兴，乐得直蹦啊！不念书了，可以参加工作了，还能给家挣钱了。唯独大眼睛的刘瑞奇，稳稳当当，城府极深。领导一看，他又是共青团员，成绩又优良，格外的对他重视，他就做了其中一个组的副组长。按现在刘瑞奇的话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当官啊，副组长。他的学习相当之好，可以说在全组当中名列第一。培训之后呢，开始分配，把他分配到哪儿？南京东路有一家买卖叫长风钢筋厂，小百货商店。哎，这家商店呢是个小百货，卖什么的都有，这个什么锅碗瓢盆、刀叉筷子、鞋帽衣服、被褥，四季的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，叫日杂商店吧。刘瑞奇就分配到这儿来了，一开始就不顺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是10几岁的孩子，刚毕业，刚培训完了，得拜个老师。拜谁呢？长风店的领导经过筛选，最后选出于师傅。于师傅在商店经营了多少年了，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了，拜他为师正好。跟于师傅一说，于师傅那脑袋晃得跟崩胀鼓也差不多，不行，我带不了学生啊，不行，他个人心里头有负担，所以怎么商量也不行。哎，领导一看，算了吧。于师傅不答应，找老朱，老朱是店里的老人了，经验丰富，岁数也不小了。但是又一想，不行，这老朱啊是资本家出身，这刘瑞奇根红苗壮啊，是革命的好后代啊，交给他带不行，把这事儿也否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出来这好老师了。最后商店副经理呀，姓齐，老齐说，算了，我带吧，经理带徒弟，往后你就跟着我吧。这才把这老师给定了，这是头件事儿。第二一件事儿，这长风店里卖什么呢？软件硬件。软件就是衣服、鞋帽、被褥，软和的东西，能叠，又轻巧又干净。硬件是什么呢？锅碗瓢盆，什么塑料桶啊、塑料盆呢、都是有分量的东西。刘瑞奇就派在硬件这部分了，每一天的累啊就甭提了。就刘瑞奇是起早贪黑，店门一开他头一个赶到，头一样打扫卫生。我说过沈莱州先生，他跟沈莱州的象征极其相似，不怕吃苦，打扫卫生之后了，然后把5道卷帘门打开，进屋里收拾货，搬那种货物，最轻的16公斤，最重的30公斤。刘瑞奇个儿也小，费这个劲呢，垫着凳子把这货物举得高高的，摆在货架子上，货物摆齐了，累得嘘嘘带喘，满头大汗。这时候人家上班的人潇洒自如，晃着肩膀才陆续来到店里头，给他累得坐那都起不来呀、哎呀，紧跟着一天在站柜台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才下班。如果账目出了问题，还得清账对账，一查账就不定几点钟回家。 饿的是饥肠辘辘啊。刘瑞奇有时候也发牢骚啊，没事就琢磨，怎么给我分配这么累的活儿啊？一个月才挣17.8元，给的也太少点了。他一了解情况，本店的老职工挣的可不少，有的挣100来元的，有挣70-80元的，跟自己不成比例啊。自己又累，挣钱又少，这老职工支支嘴儿，小学员就得跑断腿儿啊。这还不说，后来又把刘瑞奇派到外边去了，天天运送货物，连推销再进货，这活更累。给他一辆车子，上海话叫黄鱼车，东北话叫倒骑驴，哎，按北京话来说叫平板的车，前头蹬着，后头可以装货物，上头带着不少的绳子，这一进货都是硬件啊，落得挺高，拿绳子把它花住了，要走平道还行，勉勉强强，但是要过苏州河得过好几道大桥，那桥是又长又高啊，空字的时候好办事儿，回来是重字儿，要想爬坡是势比登天呢，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扶着车座，带着套，干使劲，车轱辘不带转的，有时候累的都上不来气了，好容易到一半稍微一松劲儿，突又推回去了。上这种高坡最好的办法，前面有人蹬着，后头有人推，找谁推去，谁都挺忙的。哎，刘瑞奇有几次好像都没出事儿，往后退的时候好像没把人给刮着，哎呀，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，他一想就得靠我自己推，怎么推呢？有主意了，要不说他点子多呢，在车把上拴两条绳子，这绳子非常结实，拉到车后的去，这叫龙头，它在车后可以调动方向，然后呢开始自己推着车，一边推着车一边调动方向，一直到桥顶上了，喘口气把绳子解下来，蹬车再下桥，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多少日子累的是死死活活呀，就干这种苦活啊。刘瑞奇心说，我们这个长风店拼死拼活的就这么折腾，一个月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呐、啊、我听老师傅们说了，一年到头才挣个30-50元的，怎么能叫他挣大钱呢？哎哎，刘瑞奇有主意了，这正是十里长街人如流，茫茫商海出泛舟，试看桨际击水者，劈波斩浪逞风流。 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知心的你曾惹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他见了你会更难过。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 至今，评书连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刘瑞奇呀、啊，真不简单呐、啊，他那脑瓜就非常灵活。除了硬件他的工作之外呢，他就发现最近这店里不太平，有不少人退货的啊，寄过来寄过去，发生矛盾。他一了解怎么回事呢，都是因为电饭锅惹的祸。那时候那电饭锅呀刚刚问世，颇受各家主妇的欢迎，一插上电烟电钮，一会儿饭熟了，又清香又可口，做菜也不例外，搁好了佐料，一会儿熟了，省去多少麻烦呢。那过去那老锅烟熏火燎的，实在痛苦不堪，所以啊这个货是非常畅销，几乎家家都买电饭锅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呢，一个呀这电饭锅质量的确有问题，一个是不会使唤，操作不大。但是人家就退货，您这什么锅呀，我们刚吃几天就坏了啊，不行得退得退。能退吗？这就得跟人家说好处，行的，你把地址写下啊，我们马上跟厂家联系，能不能退，能不能修理，你听个信儿，多麻烦呢、啊、买家窝气憋火，厂子也着急上火，竟发生这样的事儿。刘瑞奇一看呢、啊、这玩意儿有什么神秘的，今天晚上我探个黑，我看看。他把店里头人家送回来那电饭锅拿螺丝刀给卸开了，一检查，嗨呀，电线短路，这有什么呢，三下五除二给接上了，再重新给装好了，一通电好使了，真是手到病除。连着修理好了好几个电饭锅，第二天同人家顾客来取锅来吧，顾客拿回去一使，好使了，皆大欢喜。电饭锅不管出了什么毛病，经他手修理就好。哎呀，后来他这电饭锅呀越卖越火，越卖越火呀，几个月下来光电饭锅挣的这钱就超过40万，把经理给乐得奔奔直蹦啊。一年我们这小店挣多少钱呢？30-50万，光电饭锅这一项就挣了这么多的钱，归功于刘瑞奇呀、啊！啊，这小伙子原来没注意啊，闹了半天他还有这么两套啊！不久，刘瑞奇就成了长风店的顶梁柱。单说这天，从外边进来一个雇主。这雇主一进门喝完水之后自报姓名，姓王，从南通来，到南京路上来，到长风店要买什么呢，买塑料桶。那年月塑料桶有的是，他一看这家店有的是质量不错，塑料桶质量，刘瑞奇盛情款待，刘瑞问之，哎，何止几只啊，我们厂的想用它装货，每一年用个3000只5000只的。啊，3000只5000只啊，这数目可惊人嘛，这买卖要做成了得挣多少钱呢。刘瑞奇一听啊，就好像给自己赚钱差不多少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买卖泡了汤，对于姓王的是盛情款待啊，两个人结成了好朋友了。哎，这姓王的就说，我看你家这桶不错，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啊，哎，如果我们使用的多算多钱一只。刘瑞奇拿着计算器啪啪啪啪算了算，这样吧，你成批进货，咱俩达成协议，你要永远从我们这儿进货的话，我算你20元5毛钱，你要在其他的家得21.5块，我便宜1元，一只桶便宜1元，要几千只桶得便宜多钱， 这是最实在的价了。姓王的也不傻呀，早就了解过行情啊，一听20元零5毛，真就省了1-2块钱呢，非常高兴，当时一锤定音，买卖做下来了。好家伙，南通厂啊，几千只几千只的买呀。那么这个桶一只挣多少钱呢？长风店挣不太多，进货呀是19块钱，就这么算下来，一只桶挣1块多钱，再刨出去废品，再刨出去花销，几乎就挣几毛钱。哎呀，刘瑞奇一算计，不行，得多挣点。没事啊，他利用送货的机会走访了许多厂子，他发现离他们挺远的地方吧，有个塑料回收厂，他到那块一了解情况，那桶啊不次于他们长风店的桶，这是再生物。一问这桶多钱呢，人家说了，一只14元，保证质量吗？肯定保证，不信咱们定下协议，那今后我们可长期进货啊，出了质量问题你得负责啊。很那行，出了质量我们包赔，把这事儿给定下了。14块钱一只桶进来了呀，14块钱他得赚多少钱呢？但是刘瑞奇不是那样的人，跟老王一联系，告诉老王，老王啊，原来那个钱呢贵了点，现在我把话跟你说明白，我们进了一种新塑料桶，质量一点不次于原来的，我算你17块钱一只，你看怎么样啊？真的？哎呀，又见下好几块了，那当然购买员非常高兴的。行行行行，到这一检查，这桶果然质量不错，也行行，修改协议，我还照样成批进货。那么算他17元，进货14元，从中就挣3元呢，这下不就扩大了收入了吗？但刘瑞奇又一算计，是扩大收入了，但是那个再生厂离着我们这地方太远了，得过苏州河，这玩意儿漂洋过海一样啊，运一次货呀得雇船，雇船的成本再刨出去挣不了许多，怎么能扩大收入呢？哎，他接着又进行考察，找到船长，搞运输的负责人吧，找厂长去了，跟厂长一说，您这船是运输什么的啊？我们运输钢铁的，钢铁那玩意儿它沉呐，哎，也不显眼，这么大的船，您顺便给我们运点塑料桶得了，那可不能白运，当然不能白运了。这么办，一次运费我给您加20%，你看怎么样？顺便就把我这东西给带了，你说你还多挣了20%，划算不划算呢？搞运输的一算，可不是咋的，那塑料桶那飘轻的，带点算什么？行了，达成协议。打那之后，搞运输的出来拉钢铁之外，就给他烧塑料桶，大大的降低了成本。一年下来，长风店这收入是猛增啊，节节攀升啊。经理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这样杰出的青年不培养能行吗？马上往上推荐先进工作者，一开始是店里的，后来是系统的，后来是大系统的，最后评到市里的先进工作者，后来被市里头又评为10大杰出青年。那白给讲啊，那是干出来的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刘瑞奇没到恒源祥之前，在长风店干了那么多年，摸爬滚打呀，练就了一身好能耐。什么能耐呀？跟顾客讲价讨价的本事， 用眼睛一看这货的优劣，一眼就看出来。另外社会的经验，怎么经营电厂，怎么了解人才，这些事儿是了然于胸啊。就在这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可能是累的，刘瑞奇得了一场大病啊，病得不轻啊，上不了班了，经领导批准在家休养吃药打针。其实刘瑞奇啊，不仅身上得了病了，而且有心病，这心病这玩意儿要命啊，没事俩眼发直，在平台上一坐就是一天，白天看着蓝色的天，晚上看万家灯火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他娘把饭做好了，喊他几次他都听不见，他娘发傻了，这孩子怎么了，这是得了这么多的荣誉，工资也提起来了，这么高兴的时候你怎么有点犯傻呀。其实刘瑞奇傻什么，一点儿不傻，他正在集中地思考问题。刘瑞奇想的是什么呢？现在党票有了，荣誉有了，当部门经理的条件也具备了，我相信走到哪儿我也是一把好手，这个毫无问题，就是这个前途如何发展，将来我的取向是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老在这商店里头卖货，是长风店也不错，其他的店也有的不错的，不管你卖的什么货，你都是替人家卖呀，不是自己的发展目标，将来我经营什么专一呀、我得好好想一想。明天开始我利用这段时间呢，跑一跑书店，就看一看，了解了解情况。就这么的，刘瑞奇啊到了总店，翻了所有的历史档案的资料，当然得通过人家允许，大上海十里长街上万家的买卖，发展史样样具有。所以刘瑞奇每一天坐在这就看啊看啊，什么金店老凤祥啊，什么刀剪铺啊，当当当全看，看来看去他俩眼睛奔儿落到老字号恒源祥上头了。他一看恒源祥的历史，牢牢把他给吸引住了。哎呀，恒源祥这仨字儿多贴切，多么诱人嘛、特别是其创始人沈莱州先生的传奇经历，牢牢的把刘瑞奇啊给吸引住了啊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真是耳目一新呐、哎呦，我说沈先生这些想法，他做出来这些事情，怎么跟我心里想的那么吻合呀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资料他看完了，他要实地去考察。到了南京一条街，十里长街，从头看到尾，从尾看到头，一家一家商店的看，一家一家了解情况。后来到了恒源祥，他没进恒源祥的时候就了解恒源祥的情况了、历史了然于胸啊。后来他做出决定来了，我病好之后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上恒源祥啊。这儿啊咱还得点出一点，他干了十几年的硬货，锅碗瓢盆干的实在脑袋仁都疼，换一种方式经营软货，哎，也能引起他的兴趣来，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如果说他到恒源祥当经理， 既是必然也是偶然。怎么说是偶然呢？原来当初这经理呀、啊、挺平庸，在恒源祥干了多少年也没有什么起色。后来那经理一琢磨，在这太没有意思了，调走了。因此这儿出了一个空缺。另外呢，上级领导找刘瑞奇呀、啊，先把他派往大公司去做经理去。刘瑞奇一句话也不说，你愿意吗，小刘？不愿意。再给你换个地方，到某某公司去任经理，愿意吗？不愿意。哎，我说你个小刘，你真是个怪人呐、啊！给你升半格，还做大公司的经理，你不去，你想上哪儿去？哎，领导，如果愿意派我，我同意，我愿意上恒源祥。那可得降半格啊，那得条件远远不如方才我向你说那些公司啊。我知道，我就愿意上恒源祥。领导一听啊，这位有病，但是当领导的能跟他那么说吗？既然你愿意，好吧，你签个字，下个任命，然后哪天派你到恒源祥去。就这样，刘瑞奇才走马上任呢。有人就说他傻，你别看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哎，他放着大官不当，降半格上恒源祥，真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其实刘瑞奇呀、啊，就记住那么一句话，好像这话呀是但丁说的。怎么说的呢？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这话说的多好啊！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，旁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说我傻就傻，说我奸就奸，反正这条路我是走定了。我要利用老字号恒源祥这个平台一展抱负，我要让恒源祥发扬光大，我要做到世界上去。您说他这心有多高啊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想把事情办大的人是没出息的人。刘瑞奇啊，志向高远，登得高看得远，抱负甚大呀。所以到了恒源祥之后，做出了一系列活动，他把自己跟恒源祥这仨字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，血肉难分呐。这些事情外人哪知道啊？所以说那呀傻呀，这个那是外人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但是通过实践证明了刘瑞奇并非等闲之辈呀、啊。那么在刘瑞奇闲暇下来的时候，他不断地思考啊一个新问题。开头啊卖绒线，低头点钞票，那都是替人家做嫁妆啊。恒源祥商店起的只是个周转作用，哎，他卖的这些产品再火，挣钱再多，那也是厂家的荣誉，挣多少钱也得往上交，跟自己关系不大。他就琢磨着，如果拥有自己的自主品牌，有专利产品，那多好啊！您各国的经验都有专利品牌呀、啊，啊？为什么戴手表当时最流行的什么大罗马、大英格、狼金卧狗、三度是百年灵，哎，多。为什么买这个？为什么穿球鞋也买名牌？为什么喝可口可乐？为什么使这使那？都是名牌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商标意识。 那会儿很多人都不重视商标，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，看不见摸不着的。错，大错特错。刘瑞奇就能想到这个，心说话，我给我们商店得注册一个商标，有了新的商标，我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所以第二天他兴冲冲的就到了上海市工商局商标处，到那添了个单子，提出来申请。商标处的处长姓邢啊，叫邢东升，邢处长人不错。听刘瑞奇说完了之后啊，邢处长愣了老半天没说出话来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这处长净坐冷板凳了，那个年月注册商标的人寥寥无几呀，这块太冷清了。那商标抽匣里的全都是，尤其那老字号，那商标都上百，都落了灰了，都没人理。真没想到刘瑞奇跑着来注册商标来了，所以一开始他有点发愣。最后邢处长听完了，谈完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问你想注册什么商标，你自己找去吧。我那抽匣里头有的是，任君挑选，立等可取，价格优惠，怎么的都行。刘瑞奇挑啊，选呐、啊，选呐、啊，挑啊，啊！邢处长一看，他挑的是老字号，你是恒源祥的啊。那你是恒源祥的，你要注册商标你就挑恒源祥的多好，这多对口啊，名副其实，言辞合缝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处长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。哎，这真是，我就注册恒源祥商标。好，多少钱？不贵，200块钱。200块钱就注册了一个有名的老字号的商标啊，200块钱太便宜了，跟没花钱差不多少。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们今天的人商标意识、品牌意识都加深加重了啊！你再想注册恒源祥，那是我的，没门儿啊，早被刘瑞奇牢牢地握在手中。据专家给评估了一下，现在恒源祥这仨字儿，就这商标价值100亿人民币。您趴下没趴下？100亿人民币呀、啊！你知不知道商标意识那了不得呀？咱们再说恒源祥。这恒源祥毕竟是一块匾上的三个文字，哎，可作为店名，要想深入人心，还得图文并茂，把店名和产品要有机的结合起来。刘瑞奇没闲着，在1989年初，刘瑞奇是趁热打铁，再次找到了商标处，见着邢东升邢处长了。邢处长一看乐了，来了来了，又来注册什么来了？这回我们自己绘了一张图，请您看一看，我们打算注册商标，拿来我看看。邢处长一看呢，小男牌，要把他的毛线变成小男牌的毛线。这小男是什么呢？就是个小孩脑袋，肉乎乎胖乎乎，一个小孩脑袋，头发毛茸茸的，小孩面带笑容，非常天真无邪，让人看了十分喜欢。刘瑞奇介绍，我们是卖毛线的，这毛线就出在羊身上，特别是那小绵羊，咩咩一叫多么可爱呀、啊、故此我们经过商议之后，利用小孩做商标。您看这小孩可爱不可爱？非常贴切。邢东升一看，好，小男牌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注册成功。 对于这个注册呀，有很多人猜想。有人说，你知道那小孩那脑袋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刘瑞奇小时候那照片，根据那照片套下来的，是吗？有人说不是那么回事，我知道这个事儿，那是找人画的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非常贴切。小男孩咱们听着比较陌生，这是上海的方言，小男就是乖孩子的意思，所以才画个小孩的头，这就作为恒源祥的副商标。随着恒源祥的商品游遍了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这正是啊，繁华旧梦何处寻，金戈依稀听不真，重整河山待来日，接棒自有后来人。